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的4月8日是伟大的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逝世45周年的日子。前段时间呢，在英国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中，毕加索的画作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以4982.7万英镑的天价成交，折合人民币4.33亿元，也成为了欧洲拍卖市场中价格第二高的艺术品。那这位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是谁呢？毕加索的一生中遇到过哪些缪斯女神？她的著名作品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一起聊聊毕加索。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巴勃罗·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更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1881年，毕加索生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马拉加市，他从小就很有艺术天赋，能做出惟妙惟肖的剪纸，还创作出了许多惊人的绘画作品，让左邻右舍都惊叹不已，称他为天才。不过，天才往往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上课对于毕加索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听课的时候他不是漫无边际的幻想，就是看着窗外的大树和鸟儿。作为坏学生，在学校被关禁闭成了毕加索的家常便饭，他也常常成为同学们捉弄的对象。禁闭室里只有板凳和空空的墙壁，可是毕加索却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带上一叠纸在那里自由地绘画。在父亲的支持下，毕加索每天都沉浸在想象的天地里，虽然功课不好，但他却在绘画的天地里找到了快乐。1889年8岁的毕加索完成了他的第一件油画作品《斗牛士》。1894年13岁的毕加索就第一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1895年14岁的毕加索进入巴塞罗那的龙哈美术学校。1897年，他又进入了马德里的皇家圣费南多美术学院就读，也正式开启了他的画家生涯。毕加索是一位多产的画家，根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将近37000件，其中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98幅、版画20000幅、平板画6121幅。毕加索1973年去世，活了92岁，他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一生，作品风格也是丰富多样。后人用毕加索永远是年轻的说法来形容他多变的艺术形式。在美术史上，人们也不得不把毕加索浩繁的作品分成了不同的时期来统计，比如早年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盛年的黑人时期、分析和综合立体主义时期，以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等等。他在1907年创作的画作《亚维农少女》是第一张被认为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也是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它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关于毕加索的一生故事有很多，著名的作品更是很多，时间有限，咱们就不能跟大家一一介绍。 不过这幅亚威农少女却是不得不提的一幅经典中的经典。这幅画现在是收藏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画面描绘的是一家妓院的妓女形象。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在性病中死去，画家的本意就是要通过这幅画来警示那些放纵的人们。画面上的五位女性都裸露着病态的身体，看上去是丑陋的、病态、变形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然了，这些具体的形象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毕加索的表现手法。画家把这五个人物不同侧面的部位都凝聚在了同一个平面上，看上去就好像是他把五个人的身体先分解成了单纯的几何形体和色块，然后在画布上重新进行了组合。正面的脸上会出现侧面的鼻子，甚至一张脸上的五官也都错了位置，呈现出拉长或者延展的状态。毕加索还借鉴和吸收了一些非洲的艺术元素，其中的一位少女脸上就像是戴着非洲部落的面具，看上去非常的狰狞。这幅画作标志着一个新的绘画时代的到来，但是毕加索在创作了这幅画之后，却很长时间都得不到人们的认可，甚至被认为是不可理喻、令人作呕的。直到很长时间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这幅画作非凡的艺术价值。我们也不得不说，伟大的艺术家往往都是领先于时代的欣赏品味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毕加索。上个月在伦敦的拍卖会上，毕加索一幅名叫《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的画作以超过 4.3 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虽然这次拍卖卖家和买家都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不过这幅画里的人，他的身份却是可知的。画中的这位女子就是毕加索一生中最重要的情人，金发缪斯玛丽·泰瑞莎。毕加索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梦》，同样也是画的这位女子。那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毕加索和玛丽·泰瑞莎之间的故事。这幅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创作于1937年，往前倒十年，1927年。47岁的毕加索和17岁的少女玛丽·泰瑞莎在火车站初次相遇。据说毕加索当时忍不住抓住了泰瑞莎的手说，你长得太漂亮了，我是毕加索，我很想为你画一幅画。在那个年代，艺术家的魅力就如同当今的明星一样，而毕加索又是艺术界的重量级大咖，几乎没人能抵挡得住他的邀约。三天后，泰瑞莎第一次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泰瑞莎后来回忆道，她告诉我说，我挽救了她的生命，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从那之后，玛丽·泰瑞莎就成为了毕加索绘画和雕刻的模特。很快，泰瑞莎就爱上了毕加索。不过那个时候的毕加索并没有和他的首任妻子奥尔加离婚，但这也没能阻止这个17岁的女孩成为他的情人和缪斯。1932年，毕加索和玛丽·泰瑞莎爱得轰轰烈烈，毕加索以她为灵感创作的作品竟然超过了100件之多。1932这一年也成为了毕加索的奇迹之年，那幅著名的梦就是在这一年所创作的。那个阶段的毕加索非常喜欢用明快对比强烈的颜色来作画，而看到玛丽的面容和身体出现在各种画作之中，毕加索的原配奥尔加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在毕加索画中的位置，同时也失去了在他心里的位置。毕加索50岁生日之后不久，泰瑞莎曾经因为一场意外坠河染病，甚至一度失去了头发，但这并没有影响毕加索对他的感情。悲痛之中的毕加索甚至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许多幅伤感的画作。然而令泰瑞莎想不到的是，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两个月之后，毕加索又邂逅了一位美丽而独立的摄影师朵拉马尔， 找到了他的新任缪斯。在认识朵拉马尔之后，毕加索也开始了一段双面生活。一方面他享受和朵拉的新鲜爱情，一方面又为了安慰玛丽泰瑞莎而带她去旅行，资助她的住房。这次拍卖的这幅1937年的画作就生动地展示了毕加索的情感转折。因为画面中的主要人物是玛丽泰瑞莎，但在她身后毕加索却又加入了一个人的剪影，被认为是在暗示他的新情人朵拉马尔的介入。1938年西班牙内战结束，第二年二战爆发，64岁的毕加索给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泰瑞莎写了一封爱意满满的信件。对我来说，今天是你17岁的生日，虽然你已经度过了两倍的岁月，在这个世界上与你相遇才是我生命的开始。可是讽刺的是，二战期间毕加索其实一直都和朵拉厮混在一起。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女儿的存在，泰瑞莎还是会每周和毕加索见面，直到毕加索又认识了更新的一位缪斯，并且和这位22岁的新情人弗朗索瓦·吉洛搬到了南法居住。此后泰瑞莎依旧在巴黎生活，只有在节假日才会见到毕加索，但他依然会为毕加索寄去情感炙热的信件。直到毕加索去世后的第四年，1977年，在他们相逢50周年的纪念日，一片痴心的玛丽·泰瑞莎选择了自杀，终年67岁。而半个多世纪之后，毕加索为泰瑞莎创作的诸多画作也成为了拍卖会上的常客。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毕加索。我记得去年夏天，一场叫做心血浇灌的碎片毕加索银盘陶器展的展览在北京的世纪坛举办，展出了50多件由毕加索制作的银盘和陶器。而在这些作品当中，毕加索一生中的另外两位缪斯就都出现在了展品中，他们就是唯一一位主动离开了毕加索的女画家弗朗索瓦·吉洛，以及毕加索的最后一任妻子陶艺家杰奎琳。在去年的那场展览中，有一只细长的陶瓶上画着一张女人的脸，这张面孔可爱灵动，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好像在和参观者对望，这张面孔就属于女画家弗朗索瓦·吉洛。毕加索还曾为吉洛画过一幅女人花，也是他最著名的画作之一。在那幅画作中，吉洛被画成了一株长着女人脸的姿态高昂的向日葵。弗朗索瓦·吉洛的确很像是一株骄傲的向日葵，因为在毕加索的感情世界中，她是唯一一个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人，可能也是最令毕加索耿耿于怀的女人。1943年21岁的吉洛和61岁的毕加索在巴黎左岸的餐馆中偶遇，据说毕加索当时手捧着一盘樱桃走到了吉洛桌旁，请求与他相识。当时吉洛正从法学院转学到了艺术学院，由于有着对艺术相同的喜好，两个人自然很容易接触。虽然年龄相差40岁，不过他们还是相爱了，并且一起生活了13年，育有两个孩子。那吉洛为什么会离开毕加索呢？有人说，和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相伴，恐怕是人间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吉洛本身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但她要面对大师的高高在上，要忍受她生活中的怪癖，还不得不接受她情感世界的异常丰富。吉洛曾经说过，他若是不离开毕加索，就会被他所吞噬。想一想毕加索其他的爱人，有的抑郁，有的自杀，而吉洛恐怕是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 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毕加索，定居美国，嫁给了一位医生乔纳斯·索尔克。这位索尔克也很了不起，他正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医生。吉洛虽然爱过毕加索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但也和这位伟大的医学工作者建立起了稳定的婚姻生活。吉洛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与毕加索的生活》，其中详细记载了他和毕加索十几年的爱情生活。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地。而毕加索对此非常愤怒，企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书的出版，但他没能成功。在与吉洛最后一次通话中，毕加索对吉洛说：你知道，我总是人生赢家，但这次你赢了。咱们再说回去年这场陶器和银盘展览，展览中有一幅名为《女孩的侧脸》的银盘，画的就是毕加索最后一任妻子杰奎琳的侧面像。而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侧脸上交杂着冷漠和悲伤的气息。就是在吉洛离开之后，毕加索又在80岁高龄迎娶了36岁的陶艺家杰奎琳。杰奎琳也是一样，体会到了与艺术大师相伴的痛苦。据说为了让毕加索对前任死心，正是杰奎琳向出版社推荐了吉洛的书。书出版之后，毕加索果然为此与吉洛断绝了联系。可是当他知道杰奎琳也参与其中的时候，他也不再理睬杰奎琳了，两人成为了一段怨偶。不过杰奎琳并没有在毕加索离去后靠他的作品赚钱。1986年他将毕加索的作品捐献给了毕加索博物馆，而在博物馆奠基之后，他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艺术家的一幅幅作品背后，原来藏着那么多悲伤的爱情故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毕加索的作品和他的生平故事。节目一开头呢，我们说到了最近伦敦的这场拍卖，买家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不过在亚洲，在国内，毕加索的作品一直都非常受到藏家追捧。今年3月，毕加索的作品就在香港艺术月登场，市场潜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我们知道毕加索的画作呀，有着大胆的着色、立体主义的解构肖像和混乱的绘画构图，这一切好像跟传统意义上亚洲人比较欣赏的美感相去甚远。但为什么亚洲人对毕加索却如此喜爱呢？其他西方艺术家的声誉好像都远不如毕加索这么高。香港一家画廊的总监黄杰瑜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收藏家对天价毕加索画作的热情其实也就是3-5年前开始的。打个比方，毕加索的品牌效应就是艺术市场里的爱马仕铂金包，而且毕加索的作品涵盖了从绘画到雕塑、陶瓷等多种方式，也为买家提供了多种选择。毕加索丰富浪漫的生平故事也吸引了不少亚洲买家。此外，吸引中国人的还有毕加索的绘画美学。黄杰瑜说，毕加索的肖像很贴近近代中国，尤其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艺术家接受过苏联社会主义写实派式的训练，在那种训练下，肖像画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对欣赏肖像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国人从小受到传统山水画多视角的熏陶，这也使得我们更容易理解毕加索的立体派。咱们之前的节目也聊过，毕加索呢曾经和张大千见过面，讨论过绘画。 那个时候毕加索还在自己家中研究过中国画呢。所以说这种中西艺术交流的确是有据可考的，咱们喜欢毕加索的作品也就顺理成章了。说到这儿，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如果呢您对毕加索的生平和他的作品呢比较感兴趣，不妨找来阅读一下。第一本是玛丽安·考斯所著，书名就叫《毕加索》，作者是介绍了毕加索从蓝色时期、玫瑰时期到立体主义时期的艺术历史，以及他和其他诗人、艺术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他和不同伴侣之间的恩怨纠葛。第二本叫《毕加索传1881到1906卷一，这是一本毕加索在生前就资助过的毕加索传记，作者是毕加索的朋友理查德森。他不仅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包括毕加索的日记、论文、毕加索本人对关键事件的评论，就连毕加索工作室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他开放。这本书中含有800张图片，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第三本是刚刚出版的一本中文版新书，叫《遇见毕加索》，它是法国著名作家让·科克托的重要著作。科克托和毕加索过从甚密，而且他是用了一种类似立体主义绘画的方式来呈现这位大师的一生。书中集格言、回忆、诗歌于一体，不仅有科克托的妙语连珠，更有毕加索的珍贵画作。这本书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值得珍藏的艺术品了。今天关于毕加索的作品和生平故事就跟您先聊这么多，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袁泉，歌名叫《你是毕加索》。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没有闻风不动，内心却暗潮汹涌，有时候爱来自好奇对方的种种，因为你太过不同，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点互动，一点点被动的都可以那么感动，你让人觉得辽阔，因为你信奉自由，你从来都没有一点点迁就，一点点视线向后，自我的那么洒脱，是毕加索，让我的苍白活泼。当你的爱抽象的像什么，又不是什么。你是毕加索，让我又爱又迷惑。那个陶铸工笔画里一览山丘的女子，跑过绿树林子，不小心被惊醒于雪描入红镜的毒牛时，皇后。我眉眼纹风不动，内心却暗潮汹涌，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点互动，一点点被你懂得，都可以那么快乐，你没有一点点迁就，一点点思前想后，自我的那么洒脱，